关荣飞。只论职务的话，他只不过是加实技术部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但若论重要性，他才是技术部真正的核心人物。他对研究各种银装的狂热丝毫不输给职业选手们对胜利的追求。此时听到千机伞，这家伙已经是迫不及待了，弄得叶修只好哭笑不得地解释一下： 你先等会儿啊。 说着就见苏沐橙已经从房间里转了出来，拎着大大的行李箱。这趟回来主要就是他来收拾一些自己的东西。 荣飞也和我们一起过去啊？ 叶修对他说。 是吗？ 苏沐橙乐呵呵地看着关荣飞。 那你可走运了，那边值得你忙得太多了。 可以走了吗？ 关荣飞那迫不及待的样，真要让家世的人看到，八成都心寒死了。好说也在家世干了这么多年了，这家伙真是一点感情都不带有的。现在是赶上家世正好要散，但看这位的模样，恐怕没散的时候有人跑来和他说句： 喂，研究千机伞走不走？ 这家伙大概也会马上掉头就走吧。君莫笑的千机伞，这很早就在网游中被家事网游部门的人接触到后上报俱乐部了。家事俱乐部也做过一些研究，关荣飞就是在那个时候接触到了这个天才之作。但是由于这件武器的用途只限散人，对于家事而言没有太多的价值，所以研究并不如何深入。但这也不能阻止关荣飞在闲余时间研究研究这玩意儿到底是怎么弄出来了。 你就这样走啊？没什么东西要带吗？ 叶修看着关荣飞真有点无语了。 哦，对。 关荣飞一拍脑门跑了。结果不大一会儿，这家伙就已经飞快地跑了回来，两手空空，也没见收拾什么东西，但却一脸放心地说： 这下好了。 你收拾什么了？ 苏沐橙问。 啊，我对千机伞进行过的研究资料差点忘记了。 关荣飞从口袋里掏了个移动硬盘出来，在两人眼前晃了一下，而后就装回口袋，一脸期待地望着二人，那表情分明是在问还不走。 啊，走走走。 叶修招呼着从苏沐橙那边接过行李箱，三人一路离开。半道上却又撞到了从训练室里退出来的陶轩。看到关荣飞和两人同行，陶轩多少也明白了些什么，却也没说什么，只是朝这边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倒是关荣飞连撇都没撇这个给他发了几年工资的老板一眼，勾着头就已经走过去了。 沐雨成风，你开个价吧。 叶修对陶轩说。陶轩怔了怔，不由地想到当初去星星去找叶修时做过的承诺。当时他本以为叶修会提一叶知秋的，却没想到会是沐雨成风。 45万吧， 陶轩说道。叶修和苏沐橙互望了一眼，这个价钱当然不该是沐雨成风的真实价值。作为荣耀中的首席枪炮师角色，沐雨成风还是相当的真材实料的，价格开个1000万出来也丝毫不稀奇。45万，这要旁人的话肯定会以为自己听错了，但是叶修和苏沐橙却很清楚这个数字的由来。45万正是当初陶轩为家世买断这个角色的价格。在战队成立的最初期，所有的角色都是每位选手在加入的时候自行带入的，通通都是这些高手在游戏中自行打磨出的角色。而俱乐部的经营者们在这时候就已经意识到强力角色将是俱乐部的重要财富之一，所以在那个时候就积极地把角色的所有权从选手拿到战队手中，所以才有了现如今的模式。角色的归属权都是属于俱乐部的，含有归属于选手个人的角色。 而在经历了最初那一阶段后，俱乐部的资源优势发挥起来，再有选手加入，俱乐部会直接提供角色。这些角色通常都会比选手自用的网游角色要强。苏沐橙加入联赛时是第四赛季，这时候就已经含有选手自带的强力角色了，不过有时也会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会让选手继续使用他们自备的角色。因为选手自备的角色反正也不会太强，俱乐部要收购一下价格也不会太高，就全当是多给了选手一笔签字费就行。沐雨成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加时接纳的。45万的价格，这绝对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网游角色就能卖出来的，因为当时叶修也在这个角色上花费了一些功夫，只不过对于一个籍籍无名的角色来说，价格也只能是这样了。那时的沐雨成风当然不能和今日相比，今日的沐雨成风除了豪华的装备，还有多年提升的成本，更有首席枪炮师这种名气光环，这种角色加入战队不只是实力的提升，还是影响力的提升。像上赛季夏天的时候，轮回战队收购微草的柔道角色沾衣乱飞后居然拆成了装备，这种状况其实是极为罕见的，说到底还是沾衣乱飞这角色的影响力并不够大，它不像百花缭乱单凭粉丝对角色的怀念就可以将他的操作者送入全明星。沾衣乱飞没这分量，自然拆也就拆了，换个神级角色，别说粉丝的抗议了，就是轮回自己也绝不会舍得。昔日的沐雨成风只是45万，数年过去了，就算沐雨成风的角色实力没有任何提升，达到如今这个名气，这个角色的价格也绝不会停留在这点儿。如今还开出45万，毫无疑问这是陶轩给予的一个友情价了。 好，就这样吧。 叶修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他可以感觉到一切到此为止了，这笔45万的交易大概就是双方掺有感情的最后一次往来，从此以后各走各路，还会不会有交集不知道，但过去的一切终将不会再来。 加油。陶轩向叶修伸出了右手，叶修看了看，终于还是伸手过去握住。 那还用说？ 说罢转身离去。关荣飞一路都是各种催促的眼神，弄得叶修和苏沐橙不得不加快步伐。下到楼底训练中心的门口，却看到两人正从正门走进。 苏沐橙小姐，叶秋，哦不，应该是叶秋大神。 进来的左手边的那人看到这边三人停下了脚步，居然招呼了一声，而后看了一眼一边的关荣飞，不认识，随即也就没吱声。叶秋有点茫然地看了苏沐橙一眼，他虽然也是个大神，但是低调了这么多年，所以并不熟悉这种别人认识他而他却不认识别人的明星状况。倒是苏沐橙朝来人笑着点了点头后道了一声你好，那人也没介绍自己，只是接着和苏沐橙寒暄了起来。 听说是要加盟星星战队了？ 是的。 那可真是遗憾啊，真希望我们能有合作的机会。 苏沐橙只是笑了笑。 那三位请便，我们先走一步了。 那人也没有要多聊的意思，随即招呼了一声后就离开了。 微草的人现在过来应该是有什么收购意向吧？ 苏沐橙没等叶修问就已经开口解释了一下。叶修因为以前低调，所以圈里相熟基本就只是选手，除此以外的各方面人员能不接触就很少接触了，这位他却是没见过。 哦， 听苏沐橙这么一说，叶修点了点头。 应该是有关秋飞的转会吧？ 苏沐橙猜测着。微草战队对于秋飞的意向一直以来就挺坦白的， 还在挑战赛阶段的时候就已经表露过这样的兴趣。显然无论加世是否出局，这都被他们视为重点转会目标。不过现在加世如此处境，这笔交易大概会让微草觉得更有把握吧。叶修想起那个此时还在训练的身影，真有一点即便世界毁灭我也不放弃的劲头。微草他会去吗？正这样想着，突然中心的门又被推开，又进来一人。这人不止叶修、苏慕成，连关荣飞都认识。过去的这一年里，正是这人担任着加世的副队长。他放眼于未来，给出局的加世来了一出雪中送炭，结果炭没聊太旺，自己也快和加世一起冻死了。肖时钦的身影看起来就有着这样的悲凉。挑战赛决赛结束还未足一个月，这家伙看上去却好像瘦了有一整圈。双方撞在门口，无语良久，直至关荣飞再次毫不留情地露出不耐烦的表情。 你还没走？ 叶修开口说。嗯。肖时钦点了点头。 什么打算？ 叶修问。 不知道。 肖时钦摇了摇头。牺牲了一年，做出一个相当决绝的决定，结果却是彻底的失败。挑战赛的失利对于肖时钦而言也是一次不小的打击。 干脆来我们星星吧。 叶秀开口了。肖时钦的合同只是一年，也就是说他事实上和苏慕成一样，六月底就合约到期，就可以自由转会的选手，不用承担转会费。这样的选手星星还是勇于打一打主意的。 星星？ 肖时钦怔了怔，却苦笑着摇了摇头。 哼，我去星星能干什么呢？星星不需要我。 叶修一愣，肖时钦长于战术，但星星已有他叶修坐镇，挑战赛的失利事实上也是肖时钦面对叶修战术较量上的失利。这场失利让他在叶修面前丧失了心气，显然他不觉得自己去到星星还能发挥出什么价值。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肖时钦看起来也不想和叶修多谈，招呼了一声后就匆匆离开。 好可惜啊。 叶修遗憾地望着肖时钦的背影。 哎，还走不走啊？ 一边的关荣飞又焦虑上了。 走走走走。 叶修哭笑不得，领着这家伙离开了家室。走出家室大门，叶修忍不住还是又回头看了一眼。这里恐怕真的再也不会回来了。